对，这个 爱吃是吗？ 不要这样啊。还有人说觉得周宇特别讲故事，谈天说地，好 partner 这样的。哦，对，因为他现在也确实是在做这样的工作嘛，对不对？就是 对啊， 就是跟人谈天说地。 我们主要是以说为主，以评说为主。 嗯， 播基本上除了偏行会有播之外，剩下基本上都是评说，就是大家聊的状态会比较多。 嗯，好好，想要跟我们也聊起来啊，看看周宇除了怼我以外怎么怼你们的。一直播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给我们留言。广告时间呢，我们也会一直播上面会一直在在直播的状态，所以有一些不太好直接念出来啊。周宇没有在直播里边怼你们的，我们在一直播的平台上面怼回去啊。对，说到平时为了工作去做的这些准备，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就是有些人，哎，我也想，很像主持人那样，哎，我可以去啊搜集一些信息，然后变成自己的东西，然后跟人在社交的时候呀，聊天的时候，哎，感觉我还可以有的聊。在这方面，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嗯，如果你要想说好的话，其实从上学的时候，我有一个习惯，这也是当时我老师跟我说的。 嗯， 就是你找一个，因为什么最好聊呢？是你比较关心的话题最好聊。那你选一个你比较关心的话题，或者你比较喜欢的事儿，然后来说，其实不用太长，每天三分钟。每天三分钟说什么呢？就是你把这件事儿完整的自己跟自己说下来。三分钟的时间，你不要觉得好像我今天要说很多，没有必要，每天三分钟，但是你把它持续下去，你持续到一年两年甚至说十年，你可能会觉得说啊，我说一个话题没有那么多可能要 说 的对，但是我可以从这个话题去延伸到很多的事儿，实际上就是一个思维发散的过程。 嗯， 比如说我今天来北京文艺广播876，然后来乐享生活啊，我跟江夏聊天，咱们就简单的来说三分钟其实就好了，你不用说非得排比句啊，各种句型不用，你只要说。然后第二天你又可以选，比如说那你选的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你积累的过程，我要搜一下啊，江夏是怎么回事啊，文艺广播是怎么回事啊，然后可能第三天我又要搜集一下，那北京广播电台除了文艺广播还有哪几档广播，对吧？ 嗯， 然后呢我第四天又要搜集一下那每一档广播又有什么样的特色，然后第五天又要搜集一下，哎呦，换一档广播，甚至我可能会说北京广播 电台是一个什么样的， 嗯， 然后电台对于整个的这个发展是什么样的，你的话题就会越来越多。 哦，我们可以每天找一个话题，然后 不是每天就是一个话题， 嗯，然后就一直在延伸嘛，每天这个话题没有变化， 直到你说不下去。其实这个话题是在延伸的，包括电台的发展，可以整个你可以说到现在媒体的转变，对吧？ 嗯， 我们现在直播方式也转变了， 嗯， 我们现在都开始有网络直播了， 对， 等等， 你看都能看见我们了啊。这个方法给大家两分钟广告的时间去琢磨一下。可以在一直播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跟我们聊天啊，我们在上面继续跟大家聊一会儿，半点之后我们再回来。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现购买 VOLVO XC60，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 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秋风送爽，登长城做好汉，乘缆车看满山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6162-6022。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 国博27岁男，会选手徐海峰，他以566万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又来到了周五的固定单元啊。周五呢是小夏推荐，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北京电视台的主持人周宇，周小美同学。那周小美同学呢，现在在主持的节目啊，刚才有人在问《红绿灯平安行》，还有《都市晚高峰》啊，以及我们的周末版的《说新闻》。啊，然后呢，还有如果喜欢看 CBA 的同学啊，最近应该可以看到。他很专业的解说， 但是他 得关注北控啊，北农场 啊，他现在已经成为了啊这支队伍的代言人，首钢可以看，但是也麻烦看看我们另外一支好吗？对，刚才呢我们在广告的时候也跟大家闲聊了一下，现在转过去呢，你们就能看见的这个没有颈椎病的周小美同学是什么样的。我终于给他找了一个本字典啊，就是这也是我们直播间的特色了，一定会背一本这么厚的字典啊，转过去让大家看一看。同时呢，想要跟我们一起来聊天，方法很简单，看到直播间里面的我们方法就是在一直播和微博上面来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在一直播上面可以直接给周宇来留言啊，我也会看到你的留言，帮你念出来。同时提示大家，在我的微博的置顶这一条有明天我们的见面会的时间和地点的详细信息，大家想要报名还有最后一天的时间可以。还有朋友在问说明天可不可以带好朋友来一起参加，当然可以啊，但是呢你要提前的把你要带好朋友这个信息发送给我们的粉丝团的团长的手机号上面，好不好？刚才一直在说生活当中是什么样子啊，是不是爱做饭啊，这个悬念一直没有揭晓。好了，我们上半段聊了很多的工作当中的话题，最后收一个小尾巴，就是刚才给大家的建议啊，我们先找到一个话题，然后每天3分钟的去练习它，而且这个话题呢一直在延续啊，不是说每天需要找一个新的， 就只要一个就行。你可能会以为你这个话题说不下去了，然后但是你会发现你经过1年甚至2年，你这个话题还能延续。 哎，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我没有试过，但是今天小美说完了以后，我觉得可以去试一下，大家也都可以去试一下。 你要通过你这个话题，比如说你第二天想说什么，你要去上网去找，你找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积累的过程，你可能一两天不会觉得，但是你1个月2个月以后，你所有看到的东西都将会成为是你自己的，你突然就冒出了一个东西，冒出一个灵感，或者冒出一句话了。 其实不断的在看和学习的这个过程很重要，只不过说生活当中很多人说、那我看点什么呢，没有一个目标性，但是我们找到这个话题之后，哎，这个事儿就变得很具象了。 对，因为咱们一般聊话题的时候都喜欢往直说，但是实际上你要把它往分散说、你可以通过这一个话题聊到很多的问题、那这时候你的思维就是发散性的，等你比如说你需要开会啊，或者你需要跟大家讲述什么的时候呢，你的思维就是发散的。 小美强调的这个是生活当中包括我在内很多朋友的一个习惯，就是我们聊这个事儿吧，不行，我就今天把这个事儿跟你是吧 聊明白了， 对，这个点好像一直在打这一个点，但其实如果真的我们想要说了解这个社会的更多面和更多的信息，我们应该把它变成一个面而不是一个点了。 对 啊，点到面的这个过程，周宇同学给我们的建议是这个样子的，大家 get 到了吗？然后呢，想要继续跟我们聊天，微博和一直播都是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还有人说，那这个话题是主播找吗？以为是编辑的活呢。哎，这个好像也是大家的一个好奇的点，我们也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比如说你要找一个话题，你为了让自己有话可说，你首先第一点是找你自己比较喜欢的话题。比如说我给江夏定一个，你来说说篮球吧，你说我不喜欢篮球，我怎么说？ 说什么30秒 over 了这个话题， 一棒就打死了。那你要首先要找一个话题是你喜欢的话题，比如说你喜欢什么，然后你就找、然后根据你的这个话题你每天说3分钟，因为首先要建立人要有一个自信心，你自己的话题你可能最起码你认为我说上一个星期没有问题，那这个一星期可能是你建立自信心的一个问题。你建立完自信心以后，你会发现我越说越少，越说越少，我没得说了，怎么办？那我就需要去查东西，需要去找，需要去把你可能每天的3分钟去支持下去，然后去发散思维了。从建立自信到你把这个思维发散，这是一个过程。 我明白这位听众的意思是说很好奇。我们每天在 BTV 当中去看到的这些话题、他以为是编辑去找，难道是要主播去找？我觉得这是大家共同商量的一个， 共同找的，这共同找的。 对，不是说我们做主持人我就完全不干编辑的活， 对对对， 或者完全不理人家在干什么事儿，不是，大家还是一个 team 的感觉。 因为我要对，因为比如他会给你一些选择，今天我们说什么，然后我们要根据可能我们更关心的事儿，或者说我们看到的网上大家更关心的事儿，然后我们来进行评述。 这是一个协作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 而且呢周宇在过程当中工作的过程当中也会去跟编辑再去交流一下， 那肯定要、 我们需要突出哪个点啊，然后哪个点我们最好就不要去， 我看到了以后我还会推荐给他们。 哎，今天这个菜做的不错，我们聊一聊。好了，要聊到生活当中的我们主持人周宇的状态了。有人说猜你喜欢做的菜啊，你先公布吧，我看他猜的对不对。 我都喜欢做啊， 你看， 因为我都喜欢吃。 你看你就猜的不对，他猜你喜欢做红烧肉和鱼 啊。我做红烧肉挺好的， 也做得好，但是呢也不是只爱做这两样。就是这个爱做菜是基于爱吃 是 而产生的。 对， 其实我也爱吃，我怎么就没发觉自己爱做这个事儿？ 做饭会上瘾 啊， 因为你你可以完全不用说话，然后你对着它，然后看它从一步一步从生的然后变成熟的变成很好吃的，那是一种享受的过程。 你是一直就是好像比方说从读书开始或者自己住开始就很喜欢做饭？ 我们家里人，我爸爸做饭很好吃，但是我原来一直认为我不会做饭，后来我 什么时候开始有转变的？ 就饿着了，然后就做 了。啊，论一个大厨的诞生过程，就是因为爱吃，然后呢，突然有一天没人给做了， 对， 啊，就是想办法。 可能突然今儿我得吃点好的，吃什么？吃爸爸做的那个原来做过的那个饭吧。然后发现，哎，我做的也还行，跟我爸味儿差不太多嘛。 这个现在更拿手的呢，因为刚才有人猜你拿手的是红烧肉和鱼，那这算是拿手的菜。 算，因为红烧肉我爱吃肉，但是 可能是从一直播里边看出来他爱吃肉所以猜出来这个点的。 但是又不能有油。 就是 你要减肥嘛， 论主持人的自我修养啊。 所以我做红烧肉还挺好的，不放油。 嗯， 我觉得大家可能很多现在也在做， 推荐一下吧，这个做法，不放油的红烧肉。 就是你炖肉的时候，你炖肉之前你要把那个肉先煸一下，因为咱们习惯是放油煸肉嘛。 嗯。 然后我用的就是咱们最简单的那个不粘锅，然后小火把那个肉的油靠出来。 嗯。 这样呢你肉本身的油就少了，而你的锅里也会有一点点油。实际上但是你 吃到就靠这一点啊。 但是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你买五花肉它很多油的。 你看一看我就不做饭啊。刚才有一位听众说夏夏家里没有锅，不要跟他讲。你是怎么知道的呢？这件事没上我家来看。可能就听到我说啊那油够吗这个问题就知道我们家没锅了。啊好，就是这个油肉本身的油足以支撑。 就足以了，而且很多。 嗯。 你都想象不到它其实煸出来以后你最后上来以后会有一层的浮油。 啊， 所以你觉得你还用放油吗？根本就不用。 那就是因为主持人的修养嘛，是不是也得控制一下？但这个油你要把它滤出去吗？还是要怎么样？ 不用，那个肉已经基本上脱了油了， 嗯， 然后就是很少它肉里本身的油，你有没有放油？所以你就这么吃，只要别蘸着那油摊儿就好了。 就哎，还有点饭啊，这个油别浪费了， 其实，那个， 千万别这样。 其实那个摊拌饭 特别 好吃， 我知道，因为很多的餐厅里面它还有这样的一道菜嘛， 拌饭， 啊。嗯，对对对，什么油拌饭，然后就各种样子，嗯，还是不要这样了啊。如果想要又尝到美味，然后又要保持身材的各位的话， 确实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嗯，但是爱吃爱做饭，这是生活当中的周宇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工作忙起来，其实也没有办法兼顾这个爱好。 对，我有时候发个朋友圈，说我今儿做饭了，我感觉特别开心。 嗯，这是好像就是也是告诉大家，你看今天我有点空了。一个有空的宣言， 他们说你明显工作量不满。 这哎，老板看到了说来台里加班。这还是别发了。啊，还有人在说，那周宇是自己本身就爱好篮球，还是因为工作爱屋及乌了？ 我本身小时候打过篮球，就是在学校，喜欢看，曾经小时候也逃学看过乔丹。 啊，这算从小的一个爱好。 喜欢，但是你说有多喜欢也没有多喜欢，就只是喜欢而已。嗯，但是你工作跟喜欢就不一样了，你工作可能就要更多的去看。就刚才咱们聊天说嘛， 嗯， 我今年看了所有北农商的，就几乎是所有的每一场比赛。 嗯， 其实也挺痛苦的。 哎，其实这个和接下来我想问的问题，我在想啊，就很有关联。从刚才的这个三分钟的一个建议，到现在，我想替很多的听众问一下，就是因为很多人会有一个在公众场合讲话的需求，不一定是闲聊。 嗯， 啊，有可能是一个很正式的场合啊，那有一部分人就会紧张啊，然后觉得说，哎呀，有点怯怯的那种感觉，可能音量也没有办法放到很大。嗯，还有就是，哎，我到底应该怎么去准备我这个说话的内容？哎，除了前面三分钟的这个建议，还有像，周宇说到的，不管我是因为工作的需要，还是我真的喜欢篮球，那我就必须做足了这个功课。 准备工作很重要的，如果我人心里没底，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没有做足准备。如果你的真的是我的准备已经超出我自己的预期的时候，你可能到那儿你就话止不住的想说，你知道吗？ 不要拿我们的性格去， 就最起码你有的说吧，因为可能很多时候就是大家会比较担心，哎呀，我说这话对不对啊？为什么？因为我说出这个话，我的这个观点，可能我自己都没有说服我自己，我只是有一个观点而已。 嗯， 你首先要把自己说服，这样的话你才是自信的。我现在跟你说这个问题，我的观点就很明确，所以我跟你在说话的时候，我就会很自信。自信，我觉得成功至少是50%。 嗯， 然后就是，其实有的人我们会发现，就是很多人跟你聊天的时候，他的目光是不看你的。嗯，就低着头跟你说， 哎，对对，不敢直视。 实际上这也是心里的一个没底，就是我这个话我可能准备得很充分的时候，我就会看到你的眼睛说， 嗯， 然后我会告诉你，我会讲给你听， 这叫心里有数了。 对， 哦， 你心里得有东西。 嗯， 要不然说什么呢？ 这个准备，很多人说，哎，担心我今天不能够很好的100%的呈现我想要说的。那真的，你在生活当中就不能够奔着100%去准备而已。 对，其实准备 并不是一天的事儿。比如说我明天要去发言啦，我今天晚上准备一下，这个属于一个应急的这种方式可以，但是其实更多的我觉得平时生活当中就应该去做这些准备。你可能现在觉得我这些东西可能都没有用，但是没准有一天你这些东西就能成为你去说话或者去跟别人交流的一个很关键的支撑。 嗯，好。嗯，还有人说为了周六来看我啊，舍掉了五棵松。我哎呀，这个、哎、 好愧疚啊。 不，我好感动啊。嗯，就是我居然战胜了你心目当中的这个爱好，哎呦，感到无比的自豪。还有人说啊、可以继续聊吃嘛，啊，我对吃有兴趣啊，是个吃货。还有这个还有人说红绿灯啊，想起了你的什么什么什么啊，想起了他的1039啊。对，其实我们而且这个刚才我跟周宇也聊，其实他跟我们这边交通台的主持人也会有一些互动，因为大家可能要联合采访啊什么的。 对对对。 啊、对，我们本来也就属于一个总台啊。 对 呀、 啊， 我 们是一家人， 我们是互通的。这还有人问说你们办主持人系列是联谊活动吗？不是，我们是串门。好了，刚才上半段呢也有人在问到，哎，周宇也无意当中透露了一下，其实当时读书的时候也会对自己的声线呀、会有一些疑问的时候，老师也会给出你一些疑惑的解答。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也要说一说，有一部分其实不一定是学这个专业的，他只是对广电感兴趣，说我有没有可能成为你们的一员。还有一部分的同学我觉得也在学与不学，还有我适不适合、我是不是真的要投身这个行业，也去在徘徊。你会对这样的听众说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首先还是自信，因为你首先要真喜欢。如果你不是很喜欢的，因为很多人就有一个朋友劝过我说你喜欢吗？如果你真喜欢就去做，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你会觉得这条路上越走越难。因为首先我并不是先天条件很好，我觉得可能大多数的在听众来说吧也不会说先天条件就是很好的。但是你可以用你的后天去弥补，比如说我的思维，我播不了啊，但是我也可以评说为主啊。因为你看，比如说咱俩这样聊天也不是说完全的就是我要跟大家去播这个今天来的是谁，我们也是一直在聊天。聊天你不觉得思维虽然声音很重要，但是思维同样重要。 不要把这个好像一个硬件条件作为绝对的限制了自己。 一开始可能会迷茫，就是当我们原来配音的时候上那个配音课，然后老师让配女生，我配完以后就哎呦特别别扭，老师说那你配配男生吧，发现啊配得很好听。 老师发挥了你的可能性。 老师就说你既然是这样的话你就不要过于强求，因为你强求也不可以，就是你不可能是这样的了。那你就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做到最好就可以了。 所以你给大家的建议是，如果喜欢我们可以去 尝试一下，如果你特别喜欢你就去做，如果你只是爱好，那你就把它当爱好，当一种玩儿就好了，就不要去做专业。 哎，这个喜欢的程度，你会以一些什么样的实力去给大家？哎，你可以通过这些事件或者问自己几个问题，去衡量自己对于这个事业、对于这个事情的喜爱程度，和我真的是不是要把它当事业来做？ 我觉得就看坚持的时间吧。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大家想练习的话，现在不是都有那种，什么什么可以读书的吗？你可以试着每天去读，每天比如说我固定一个小时去读一本书，不管读到哪儿啊，然后每天一小时，每天一小时，你看看你真正能坚持多久，因为坚持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 坚持，然后呢，我们用这个坚持去衡量自己到底是只是爱好。还是想把它变成职业。 对，而且这也是一个练习的过程。你每天读一本书的话，你首先是又能看书，然后你又能练你最起码的基本功。什么你的咬字啊，你的 普通话的标准程度啊。 你都可以练习到，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请主持人来直播的时候，也会有听众说，哎，我一直都很喜欢啊，也参加过你们台的比赛，但